到你，你不在。 一换、哎、登记了吗？ 信你收到了？ 不收到信，大忙天还能来、啊？你看，我买了个小喇叭，白天一块唠叨，晚上一块听听新闻，欣赏欣赏歌曲。 走，给， 相片也取出来了。一换、啊，那妈批准你没有？哎呀，我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，有话就说，那是哭啥嘞？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，不能干重活，干点轻活，不能干轻活，看看庄稼，瞧瞧种，一来给农业帮点忙，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。 哎呀，我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，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了。 哦，那个人老几辈都在这等着喂狼嘞。哼，我就跟他说 你去，他不把你骂死。 那你说咋办嘞？ 我也没办法。 哎，一换，一换，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啊？ 哎呀，没决心，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，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？ 爹，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，不是和我现在一样，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。 哎，那我总算斗争胜利了，你嘞？ 咋，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？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？ 啥时候斗争胜利，啥时候算。 哦，那你要斗争20年，我也等你20年。 咦，还没结婚嘞，你说话就这么气粗？ 银焕，哎，银焕，咱都冷静点好不好？ 别理我， 银焕。 自从你的写信。听说你要回家去，他给你腾了一张床，你早上不来等上午，上午不来等后上，今天等来明天盼，等你盼你想你念你，谁知道你比那冰棍儿还凉啊！

去变成成山劳动手，恁娘把你留城市一心要把命里求，想把你变成摇钱树，捉住后悔死不丢，两条大路由你走。虽死相依想，该去该留。 什么？ 那咱走吧。 走， 走。 是我瓜， 这一块我知道是玉米，不用说那一块是蓖麻， 它不是蓖麻，是棉花。 我认识这花是荆棘， 它不是荆棘，是芝麻。希望你咱家知道啥，再说啥，别光说那外行话。街坊邻居听见了，我笑出眼泪，小掉牙，小掉牙。 I'm not 六神逛京啊，他看见这说没计啦，看见那吧又说好了了不得，是个石头蛋儿也把他装起来，结果黄好眼也夹到了本子里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，那个可以送朋友。你要是真给他赖在这唱住啊，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，这咱俩哪瞅着到处都他冒病了， 赖不赖由他吧，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呀、啊、就是赖了咱也留不住。 你说在船帮里聊他就找不下个媳妇了。哎，那暖水瓶来给我拿回去吧，我给对着双瓶水， 你看看我就说给你送。 哎，你看看你看看，你这真成了瓷器店杂活户了，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吗？ 啊、哦！ 我听人家说，那城里人好喝水，你看看，咱俩一罐鸡蛋，你都快放 了。哎呀，先吃了吧，等他来了再说。我走了啊， 你走了，他 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 Thank you. 变换呢，只要肯下力，没有学不会的。 没啥，这庄稼活说难说也好说，人家咋说咱咋说。 快去你二大娘家给我借几个鸡蛋来， 咱家不是还有嘞？ 你问俺们都快烦坏了。 双胞胎娘，你先说着话，我到队里去一趟。 双胞爹，你等等等等啊，等等。哎呀， 爹，你坐呀。 我不累，你坐吧。 爹，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？ 好，这庄稼人可结实了。成天在地里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？哦，空气好，闲，成年论辈子也不害个病。 小马爹，路过供销社，我烧瓶酱油。 中。 娘啊，咱这还卖酱油了？ 哟，咋没有卖酱油了嘞？银环呐，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了。如今那山沟里呀，别说是吃的东西了，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俱全。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啊，也是样样不缺，像这啥，这杯鸡杯钢杯水啊，牙膏牙刷洗脸盆，要啥有啥。歇着吧，我去做饭去啊。 娘，我帮你烧锅吧。 不用，跑那么远路了也累了，快坐下歇着。冰玉，俺家呀离这可近了，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，过去小河拐个弯都到了。银环，你可一定去，你要是不去呀，我可不依你。我走了啊。 Yeah! 看，这有话慢慢说。 我的嘴不用我的闺女叫我说。 别着急，吃饱饭再说。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！ 你看看那是街上来，先住下，有话明天再说。 住下住下，怕冷吃了我了。 那好，那恁娘俩先说着吧。 英欢，你说你回去不回去？ 不回去。 好啊，小英欢，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，你就舍得离开我了啊！ 都说 就是我，你看。 老嫂子，你来了。 你是谁呀、啊？ 我是老李。 你是老王，我也不跑。哎呀， 妈，这是李支书。 哎呦，你是支书啊？你和我支书，我怎么了？ 这不棒， 抽烟抽烟， 不抽烟 不抽啊！ 哎呦，站起来！哎呀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不 要真是 臭 啊！ 你们这小孩。 支书啊，这个银环来的时候啊，个被子也没有带，衣服也没有拿，我呀只要你了回去准备准备再来。 老嫂子，银环一来就给我说了，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， 是啊是啊，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。 这二来和三宝家又是这样的亲戚，一举两得为啥不来呢？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，就是结了婚，他想走，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！就是拴住了他的人，也拴不住他的心呐、啊！我看啊，就让他住下吧，以后想走还可以走。老嫂子，你放心，他来俺欢迎，他走俺欢送。哎， 我劝倒没这个闺女。 哎，老嫂子，先到我家坐坐。 给，先给你撇着五块钱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死了，我也不来看你。 上任三把火，看看这处着跟那冒盖师一样，要学到咱那自留地区，哪怕把他出光了，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糟蹋。 我知道了。 你知道个啥？看这、还有这、小波，来，还有这，你看 有文化，我的人走将。

了？ 没有啊。 那是脏了。 人家不知道。 你要是敢嫂子吵架，看我不刚要说去。 那，那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了，还能跟他吵？ 那到底是脏了？ 哎呀，你别管，去去去，干活去，干活去吧。有啊，有啊，有！ 硬换。 灯笼多看，你少看，不能干，一天你干半天，一日摸不出两手钱，一生练不出钱。庄稼活要辛苦，天出锻炼，一天两天说不完。 樱花，要是累了，你就先歇会儿吧。 我跟你说我累了，我跟你说我累了。 你看你别急嘛。 咋？给你说话还得笑脸硬着。 哎，你看你看 啥？ 你慢慢谈吧。银花， 你看，看这小两口干着活还说体贴话了。 二大娘，你别开玩笑了。 哟，银花呢？一会要担不了一桶，就先担半桶吧。哎，看你的个子比乔治高，干起活啊，你可不他那腰板硬。要是累了啊，到那石头底下歇会再干啊。 要是让三乡五里人都知道了，让人家说看看朝阳沟的人多有本事，说破一个女学生看看。 嗯，哎，那有你胳膊还吹三吹的， 那就是你吹的。 南京叔，那还是跟他说着话呢呀。 我知道年轻人。 你你哭啥了？ 是有哭啥？ 我是看你了，我是骂你了。都看看，都看，还说人家有管教气的，看看咱自己。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，咱当局小伙说，人家心里边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。 哎，对对对，那人家的脾气呢，咱摸不着；那咱的脾气呢，人家又摸不透。 哎， 啊、 对， 那实在人跟咱不一样，人家能下来，这就不赖喽。 对呀，金哥。也许咱这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，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。 哎，也许呀、啊、根本就没啥本事。 上学了去吧，干活去， 干活去， 走走走， 干活 干活。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 活 干活干活干活 干。 你说那叫啥话，对不对啊？ 哎，咋了？ 对不对？ 哎，不对，哎，不对， 什么对，假不对？ 真不对。 哎，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个女孩子， 手上也磨老泡，那身上也出了汗啊，咱光都已经洗洗完完了嘞，就没替人家想想啊？哦，就比人家多挑了两条水就骄傲了？时候还长嘞，咱能办到的事儿人家就办不到啊。 那我去给他认个错 啊。 那我去了啊。 嘿嘿，那是又哭啥嘞？ 那就是说 啊， 我也错了，我也去给他背个故事。 哎，好好，去吧去吧。 小猫， 他先说 去，老侄子，还得你去劝劝他。 他想哭，叫他哭吧。 呀，那这又叫啥话？真是让他来参加劳动嘞，还是让他来哭嘞？ 太矫情了。 去，听我嘞。你看这孩子，去。 就犯了个大错误，谁知道就给人家说了两句笑话，他都咣当一声衣服水都摔了两地朝天。 我说老嫂子，你是哪把壶不开偏去哪把壶，人家就怕说劳动不行，你偏说还没有瞧着人腰板硬呢。你看看 那是啥就是啥，我不能卷多舌头说假话。 这不怕白眼虎，万事起头难呐。人家能下来一心一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我看这也不容易。 那我、 哎、这你知道从前咱使的是啥玩意儿，现在用的是啥家具？这喷雾气儿、双花轮、解放式水车、活脱筋儿，再过几年还不知道用啥来。咱可不能光想着那一张弦、两把锄、三头毛驴、四头牛，得走一步看两步，心里边想着第三步得往前看看。以后到了机械化、电气化，这哪一样能少了识字人呢？山沟里啊，晾不住来多少学生的，说话得看看茶壶，讲讲方式，你那个脾气啊，也得改改了。 那这不用说，是我错了。 那事儿不大，你看着办呗。 那错了，我求他赔个。 哎，可有一条，你可不能用刚才那态度。 哎呀，我知道。 哎，你知道，我看不保险。 兄弟，看看，看看，还没干一个钱的活，就要俩钱的工，我就知道成不了。 那这都看咱了，啊！ 担着那担子，一扭一扭，给牛养着呀。我说银花，别看你的个子比乔治高，干你活了，你可没他那腰板硬。就这，他都咣当一声，衣服水桶摔了两地朝天，跑到石头底下就哭去了。哎，你说说，这我这大岁数了，咋这么才了嘞？ 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，那人家是咋了？人家是先在咱这山窝里取材料。 是真的吗？ 可不， 你看看你看看，我说城里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，你就是摸不透他的脾气。 敲锤打将。 墙上挂不能起，镜子里的哨兵不能重拾。他人在农村，心在城市，他眼里他眼里就没有看上山区。远走远留由他去，对他也不要太客气，光客气也不能解决问题。那朋友不能拉你杨柳树不可，可是争不起，你不能光说好不说他坏，有意见也可以。天高地厚，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。我说他是现在的年轻人呐、啊，他没吃过旧社会的苦，一生下来就掉到这迷汤罐里了。就这，他还嫌不甜呢。这不，刚才老来青还说叫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。哎，一会儿他回来了啊，叫乔治给叫一声啊，我走了。哎，走了。